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08集，失窃之物。开封府里，公孙搂着胖乎乎的儿子刚睡着，就听到轻轻的敲门声。公孙将小四子塞进被子里，小心地起身披上外袍出门看，就见王朝马汉站在门口。 先生，出了人命官司了，展大人说要你去验尸，还说死掉的人你认识。 什么？ 公孙一惊，赶忙进去穿好衣服，提起小药箱跟着王朝马汉出门了。坐着马车一直到了西山的山脚下，就见黄城军将西山整个围起来了。欧阳少征打着哈欠坐在山坡上的一块石碑上，公孙走到他跟前。 出什么事儿了？ 都邪了门了，展昭和白玉堂在宅子里呢。 欧阳拖着下巴直晃头。公孙皱眉，就见统领曹兰正站在金家老宅外墙豁口的地方对自己招手。公孙急匆匆上了山，王朝马汉扶着他翻过了围墙，就见宅内已经点了不少灯笼。张龙赵虎带着些衙役正在寺外查看，看到公孙来了，就带着他穿过前厅，转过屏风。此时屏风前边挑了两盏高高的气死风灯，照得大半个院子都亮如白昼。即便如此，那石屏风后边高高挂着的尸体还是异常的可怖。公孙一看就皱眉， 这谁下的手啊？ 同样的，由于尸体的面容扭曲，公孙一时半会儿也分不出是哪个认识的人，可见也不是什么特别熟的人，就问站在一旁的展昭， 这是谁啊？ 展昭递上了一把扇子给公孙，公孙打开一看，一愣，扇子上提了一首词，字迹清俊飘逸，落款清清楚楚，公孙策。公孙认得这把扇子，上面是他写的。开封府求公孙字的人不多，倒不是因为公孙的字不好，相反的，公孙的字好得一塌糊涂，只是公孙先生是郎中，每天要写不知道多少张方子，所以说要他的字太容易了，请他看个病就成了，每家药铺都收了一打，谁跑来要就给一张。这个上面是公孙给一个老翁写的，那老翁是个药农，公孙经常跟他买药，人很老实。有一天他突然跑来，拿着个白扇面，请公孙帮忙提首诗，最好能再落个款。公孙有些不解，这老头怎么看也不像个玩扇子的，不过公孙也没多问，还是帮老头写了。老头千恩万谢的走了。过了几天，天尊突然跑来问公孙，是不是给写意画馆的馆长谢义亭提了扇面，还落了款，他正到处跟人吹牛说跟公孙有交情。公孙愣了愣，有些莫名。谢义亭是开封城里一个买卖人，专开画馆，又喜好结交文人，附庸风雅。这人展昭和白玉堂也认识，展昭认识他是因为他是开封地面上有头有脸的商贾，自然会打到交道。白玉堂认识他则是因为天尊喜欢逛画馆，看上了什么就买，都是画馆的人送到白府，然后白府付账。原本这种事情伙计干就行了，但每次给白府送画都是谢义亭亲自来，于是白玉堂碰到过他两次，也看见过他手中公孙写的扇子。白玉堂一开始真以为他是公孙的朋友，虽然觉得此人有些奸商相，不过对他还是很客气。后来公孙找那老药农问过，原来这老头家长子欠了谢义亭的银子还不上，谢义亭说没钱还也行，如果能让公孙先生帮忙写个扇面落个款，欠款就一笔勾销。公孙知道后倒是也没追究， 开封府众人大多知道这个事儿，幸好谢义亭也是个有分寸的，拿着公孙亲手提的扇子，也不为招摇撞骗，只为了吹吹牛，提升一下档次，跟人谈买卖的时候有个话题什么的。 谢义亭不好不坏，就是个八面玲珑的买卖人，平日里也是衣冠楚楚，相当气派的，怎么死状如此凄惨？还有，他大半夜的跑鬼宅来干嘛？ 公孙走过去，贴着墙壁看谢义亭脖子上的灯笼杆，惊讶。 这凶手应该是内力深厚，武艺高强的吧？ 展昭和白玉堂都点头，灯笼杆是普通木头，要将普通木头挂住个人还插到石壁里头，没点内力根本不可能办到。 谢义亭是得罪了什么人了？还插了两朵纸花在脖子上，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某种风俗？ 没听过这种风俗。 这时曹兰进来了。 我派了黄成军的人到附近找过，这深更半夜的路上没人，应该没人看见发生了什么事儿。附近几户人家也都睡了，没听到动静，更不知道这宅子有没有亮过灯。 展昭点点头，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公孙让人将谢义亭的尸体取下来，简单的检查了一下后，看向展昭跟白玉堂。 没有其他外伤，就这根杆子穿喉之后死的。我带回去再验验，看有没有其他线索。 展昭让张龙赵虎抬着尸体随公孙先回去。这时王朝马汉走了过来。 展大人，后边好多房舍，大多封着门窗。 展昭看了看天色，这会儿天都快亮了。那凶手下手干净利索，一点线索也没留下。而至于这金家老宅规模庞大，要查起来是个大工程。这凶手非要让谢义亭死在这座鬼宅里，应该也有他的目的，看来要翻查金家的旧案了。展昭叫王朝马汉回去，将详情禀报给鲍大人，他自己和白玉堂一起下山，想去谢义亭的家里问问。山下，欧阳少征正抱着胳膊跟一个胖乎乎的小兵聊着什么，展昭和白玉堂走了过去，欧阳看到两人指了指那小兵。 他家就住在谢义亭家隔壁。 这么巧啊。 那小兵姓王，兵营里大家都叫他王小胖。 你和谢义亭熟吗？ 他真的是悬梁自尽的吗？ 展昭望天，白玉堂则是点点头，跟丫鬟们熟，通常就表示对人家知根知底。 那你知道什么跟谢义亭被杀有关系的线索吗？ 首先啊，谢义亭估计不是自个儿来的。 啊？为什么这么推断？ 谢掌柜的最小胆了，他家每逢初一十五必拜神，家里摆了好多佛祖菩萨。还有就是他家所有的女人脸上都不准擦粉的。 为什么不准擦粉？ 说是大半夜看了惨白张脸吓人，他家丫鬟们都说他最怕鬼了。丫鬟们晚上玩那个碟仙，不料被谢掌柜给撞见了，他又发了老大一场脾气，差点把他们都撵走了。 展昭摸了摸下巴，这听着貌似是真的是怕鬼。 还有呢？他最近有没有跟什么人结怨之类的？ 这个倒是没听说过，不过他家前几天闹贼了。 什么被偷走了？书画还是钱啊？ 这个不知道啊，大概是半个月前的傍晚吧。那天我正在和我爹在院子里吃我娘包的馄饨，听到隔壁府里乱糟糟的，像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就在门口看了一眼，就看到他家人出出进进的，不过后来很快就关门了。第二天我跟他家丫鬟打听，听说前一晚谢义亭从画馆回来，进书房没多久突然喊着就跑出来了，说进贼了，那一个劲儿的问谁进过他书房了，管家说没人进去过，就问他丢什么了，要不要报官，可谢掌柜的没让报官，就让他们找，还有就是问有没有人进过他的书房，但是到头来也没说究竟丢了什么。 丢了东西什么都不说，还不报官？ 哼，别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吧？ 谢义亭是卖书画的，没准跟倒古董的一样，暗地里帮人销赃。这种赃物大多见不得光，藏在家里，不料被偷了，这样就既不能声张，更不能报官。 于是，是黑吃黑吗？ 欧阳拍那小兵的脑袋。 还有没？你跟人家丫鬟的熟成这样了，铁定还有别的吧？好好想想。 王小胖戳着脑袋想了一会儿，随后一拍手。 对了，他家丫鬟提起过，说谢掌柜的在家骂过一个人。 他骂谁了？ 太学的院长林萧夫子。 啊？ 他骂林夫子干嘛？ 貌似是他写信给林夫子，推荐了一个大买主的儿子去太学读书。谁知道老爷子说进太学要通过考试的，如果考试通过了随便进，考试没过，谁的儿子都甭想进。 展昭和白玉堂听了都有些想笑，这的确是林老爷子的脾气。 他家丫头说，那天谢掌柜发了好大脾气，骂林夫子骂得可凶了。他说林夫子是榆木脑袋、迂腐，多少年了都这个德行，还说最烦的就是他这个老不死的。 王小胖还挺八卦，应该是跟那些丫鬟们打听了谢一婷骂了些什么，就给展昭他们学。展昭和白玉堂都皱眉，他俩都甚是敬重这位有些迂腐的老夫子，谢一婷竟然骂他老不死。 听口气，谢一婷和林夫子有交情吗？感觉认识的挺久啊。 应该不会吧，谢掌柜多能吹牛皮呀、啊、东龙把公孙先生的写的扇子就能吹得九条街外都知道他跟公孙先生有交情。林夫子那可是太学院长，若是有交情还能不吹得满世界都知道啊。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的确有些可疑。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